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. 最近，蒙面唱将猜猜猜又一次火爆荧屏，好多我们未见到过的歌手再一次走上荧幕，再次用歌声带我们重回那个青春年代。今天，让我们一起听听他们久违的声音吧。接下来听到的这位歌手在蒙面的舞台上以大白的装扮现身，厚重打扮并没有阻碍他温暖而又磁性的声音，一起来听到这首《春天里》。这首《春天里》来自蒙面唱将我们白着呢，由于声音极具辨识度，很快就被猜评团和现场观众猜出，他就是范玮琪。拥有着最初的梦想、是非题、最重要的决定等等金曲，我们的确有很久没有听到范玮琪的歌声，但是一提到他，离我们并不遥远，这些金曲始终陪伴在我们身边。接下来来重温范范的经典作品之一，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？ 也许更有意思和他真正结束，才能重新开始。纪念提醒的日子，换分手两个字，你却严格只准看着你努力想微笑的样子，我的心像大雨将至那么潮湿。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，当伤太重心太算无力承担，就